清澈的眼，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，以永无止境

个小小地球，战斗永远都不休，而我总仰望外太空，那里是否和平呢？就连诗人都快乐，朋友牵着手，恋人亲吻着，星空幻想着会有人爱我，可怜

醉去似是非呀、啊，让我闭上眼，却是那秋边春分，竹老三，数年呐、啊，知己，竹老三，浮世的情。

春开出芬芳， 暗黄的心间美望，在成年的回忆里迷茫， 荒野的日落美望，在次日回到东方， 歌里的诗句 每天的日落，还要做个多情的过客。

剪不回味惊鸿一瞥，辗转过一年又 天黑，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？纷纷的白雪即使在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 画出

长发一涟漪，一白不沾湿机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寻寻觅觅，

I'm retreating.